半不会有用，多半不会成功，知识只是照见某个角落的灵光。我是梁文道。两个星期不见了，我前两天刚刚从外地放假回到香港啊，很多朋友说我怎么又隔了两个礼拜，天哪，天可怜见，这不叫隔，这叫放假。之前不是预告过吗？不过这样子，因为我看这两个礼拜很多朋友留言给我，再加上回到香港之后有些事情一直比较困扰我，那么所以今天呢我就只好暂时先放下我原本要谈的事情，那么先来回应一些朋友的问题，等我准备好收拾好，我们后天才继续正式的做我们的付费节目。首先呢在这里呢就是要道歉啊，由于我的放假造成了很多不能够承受的后果。比如说这位朋友叫 HD157791，你说半夜睡不着觉，十几天内打开了 N 次订阅，不能因为阿森纳一直输球您就不回来上班呢？这跟我真没关系。我之前还看到有留言，不过找不回来，说就是因为我不上班所以阿森纳就输球了。那如果说啊，我很正常的就一天假都不放，一天鸽子也不放的继续做节目，阿森纳就能够一直赢球直到最后拿到英超冠军的话，拼了老命啊，就算这个得了什么不治之重症在病床上，我也得坚持正常做节目，因为我很太想看到阿森纳夺冠了。那另外呢，我记得上一回啊，我好像说过这个我为了去北京参加读库的周年读者见面会啊，为了要见老六这个老男人朋友啊，结果错过了西湖音乐节，尤其错过了满岛光光妹啊。哎呀，然后后来我回香港，正在我从香港要飞去日本那一天，结果满岛光又来到了香港了，你说我们这有缘无分。结果就有朋友来恶心我了，这个朋友叫奈奈，你说我今天在西湖音乐节现场见到满岛光了，好开心，特意来跟你炫耀一下，光妹今天唱了 In This World 和梦中人，今天杭州有台风，草地特别泥泞，光妹在舞台上邀请我们跟她一起跳舞，我两只脚陷在泥里出不来，但是还是跟她一起快乐的摆动了。道长下次有机会一定要去现场见见光妹啊，会动的光妹真的太可爱了。好吧，我建议你退订我们节目，以后别听了。当然我做节目的特色呢，就是每一次都要为我读错音抱歉啊。那上一回番外呢又被朋友纠正出来了，比如说这一位 HD372347， 你说道长自怨自艾的艾啊读作艾而不是爱，结果我读成了自怨自艾。对，是的，你对，自怨自艾。怎么我读出好几次就是记不住，我就是基础教育有缺失你知道吗？说到这个放假不在的这两个礼拜发生的事情可真是太多太多了。比如说美国总统大选尘埃落定，那我们现在都已经知道结果，有一些朋友在这里叫我聊一聊，那么甚至还有人怪罪我，就看来因为你特别讨厌特朗普，于是就说这个你看我一放假不止阿森纳输球，连特朗普呢都上台了。有一位朋友叫 Lucy Alpha， 你说今天一早起来发现川普赢了大选，虽然我身在加拿大没有被直接影响到，但是作为一个比较左派的亚裔女性呢，又是移民的我，看到这样的结果心情多少有些沮丧，如果方便可以稍微聊一下作为普通人的我们如何来面对这种政治抑郁吗？我觉得在谈情绪之前啊，就您身为一个自认比较左派的亚裔女性，虽然你身在加拿大，但是我们知道由于美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影响力，他的总统大选其实是直接影响到全世界各地，更不用说我们中国这边的未来的走向。那么我的建议是在这种情况下先不要太关注抑郁问题， 而是先关注之后会怎么样啊。我知道这个时候呢，再去聊美国的总统大选为什么会是这样的结果，已经太晚了。事实上过去两个礼拜，如果你对这个问题感兴趣，你会看到大量的分析，已经轮不到我来讲。但是我的建议是，我们可以看一看接下去会如何，因为这个其实是更有趣的一个发展。这里面还不光是对中国有直接影响，也包括对美国原来的盟友会有很多直接影响。我指的就是要看特朗普目前传出消息，他将会任命的美国的行政部门的主要官员的人选了，你会觉得很有趣。我觉得对美国以至于对他的自己的盟友都会有一些影响。例如说，我举个例子啊，他们现在传出来将会被任命的国安顾问呢，因为美国的国安顾问在美国的政府级别里面相当于是 oversee 像 CIA 啊种种的情报部门安保部门的，就是所谓国家安全顾问，这个职位是相当重要的。而他们现在任命的这一位呢，就以后有机会我再详细展开，今天就先不详细说，但说就说他这个例子啊。这一位啊很特别，这一位有着从军的背景，有从军的经历，原来是民主党的议员，但是后面就改去支持特朗普，就加入了共和党。那么他在美国的政坛和媒体里面相当出名的一件事情，是他常常会发出同情美国传统的对手，比如说俄罗斯、普京的一些的言论。那么而且甚至还会同情叙利亚的总统阿萨德，这些在美国政坛中传统上都被认为是很大的禁忌。那么而且甚至有消息说他跟俄罗斯之间似乎有若隐若无的关系，因为他常常说的一些话看得出来一些在美国那方面他们会指啊，就认为他是受到了俄罗斯的虚假消息的影响。我们就拿他这个案例来看，他如果真的上台，当然上不上台还要经过国会通过，现在不是说特朗普任命了，国会被共和党控制了，就必然能够那么顺利的把他提名的这些内阁阁员一一都抬上台面。那么但是假设他最终如果真的成了美国的国安顾问的话，我们就能够猜想接下来的影响。首先，如果说在比如说像欧洲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这些国家啊，他们现在正遭受到俄乌战争的威胁，并且以几乎一致的把俄罗斯当成最主要的对手乃至于敌人的时候，而美国的直接掌控整个国家最高情报资讯和机构权力的这个国安顾问却又被认为是同情俄罗斯的话，这会有什么影响呢？首先就是我们很多人都知道的，美国和他这些盟友国家之间，传统盟国都会有情报共享的工作。那他又同情比如说阿萨德，那么他跟美国也会跟以色列有情报共享的工作。那么接下来美国的这些盟国在这一点上面会不会产生很大的疑虑呢？原来的所谓的情报共享，有些已经变成一种程序化的做法，就是不需要一个案件、一宗事件、一宗一宗来单独判断这个事情能不能够跟盟友分享，而是有些消息是会直接共享共通的。那么如果现在新上台的美国国安顾问他又同情俄罗斯又同情阿萨德的话，那么请问美国的这些盟友以后在情报工作方面该如何跟美国合作呢？这就是其中一个非常小的例子。那更不要说现在美国特朗普他提名的卫生部部长本身是个疫苗阴谋论者，是怀疑各种各样的疫苗的，不光只是新冠疫苗啊。那么这又会怎么样影响到美国将来卫生部的工作呢？我想这些才是今天您应该关心的问题，因为有一些东西会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到我们全世界的人的，那这里面带来的后果可能是连锁的，可能是会有许多出人意表的事情发生的。我觉得这是很有趣的一个现象，我们将来有机会聊啊。反正接下来这大半年内呢，这方面一定还会出现很多 大大小小的新闻和事件，我们要谈的机会可多了去了。我们之前您晓得有两三集节目谈到了一些跟女性和女权之间相关的议题，结果引发不少朋友的关心和讨论和回应。在这里我要没有办法一一感谢各位的留言啊，只能挑一两个我们再去延伸补充一下，因为我觉得相当有趣。有些留言，比如说这位朋友叫艾希，你说本人因为工作原因也会有主动帮助女生拿取重物等情况，但我不是特别情况呢，就不会主动帮助男性。请问道长，这是否也意味着我本人也是一个认为女性更需要帮助的、不重视男女平等的人呢？这方面的问题一直很困扰我，期待道长的回复。艾希，非常感谢你的留言。您这个留言让我特别注意，是因为我想跟你分享一个让我想到了一个我自己的一个经历啊。就几年前有一次，我在某一座国内城市，那么去看一个朋友开的咖啡店。那么当时正好我走到了那个咖啡店门口的时候，有一位女孩子呢跟我几乎是同时抵达那个门口，于是呢我就很自然的把这个门拉开了，让她先进去。那结果这个女孩子呢是不领情，不愿意先进去，她要先让我进去。然后我们两个在门口，我觉得这么你让我让你，大概有20来秒争执在那，谁都没进去。那后面我感觉到她有些不开心了，那我就好那我就进来。那后面我就回想啊，这个女孩子可能会觉得我这样子拉开门让她先进这个咖啡店啊，是因为我好像觉得她是女性，而我基于某种的传统教养观念，认为男生呢帮女生呢主动的开门关门等等是一个传统的绅士礼仪，而这种东西背后当然牵涉到了一些性别上的问题，那么其实是有点看不起女性的，所以她大概让她有点不开心了，那我也觉得很难过。不过我想说，事实上是这样子的，我一直以来啊，我小时候由于我自己的成长的原因，那么我的的确确是有带着一丝这种所谓传统教养的痕迹，但是在后来由于我意识到这一点之后啊，我逐渐发展成怎么样呢，就我现在变成是不管你是男是女，其实我都是会这么开门的。所以就说那位女性可能误会了我，其实要是她如果是个男孩子的话，我一样也是会，我们同时抵达这个门口，我一样也是会让她先进的，跟她是男是女没有关系。那从这个经历反过来讲啊，我会觉得你如果有时候要主动帮女生拿取重物的话啊，可能最好的情况不是因为她是女生，而是你看得出她的身体条件各方面不如你在拿重物这件事情上面这么有力，这么轻松，这么方便。假设说今天有一个老人家是个男性，他要拿重物的话，你会不会帮他呢？那你肯定会的。假如说是个小朋友，是个男孩子，你会不会帮他呢？你也会的。假如说他身体上有一些明显的有一些障碍问题等等，那你会不会帮他呢？你也肯定会的。这不是跟他是男是女无关，而是跟他在肉眼可见的范围内所展示出来的身体条件相关。因此我的建议是应该主动帮助所有看起来需要帮助的人，去帮他们搬东西，搬重的东西，而不应该在乎他是男是女。那么只不过一般条件下面，你如果身为男性，你会觉得女性的这种搬东西的能力事实上是不如你或者你看到她明显的需要帮助了，那我们就主动帮助她，我觉得这是很正常的一件事。但假设说啊，今天你看到我国女子举重奥运冠军在搬东西，你会，我天哪，我会想大姐小妹能不能请你也帮帮我我会反过来请她帮我都说不定。好，再来呢，又说到这两个星期中间发生的其中一件让很多朋友都在关心或者是欣赏甚至有很多争论的一件事，那就是郑州的学生跟青年人们非常壮观浩浩荡荡的骑共享单车去开封吃汤包这件事情啊。 那我们朋友柔柔小芋头幸福到冒泡，你说趁个留言啊，麻烦聊一下大学生正开业期吧，太壮观了！我们家住正东新区，门口路上都是骑行的学生。作为学校老师呢，会担心学生的安全问题，但又觉得有一些别的感觉，说不好。所以呢，想听听你的说法，哈哈。我觉得你说的很对啊，是你当了一个老师，你看到学生这样子夜骑，你肯定会担心的，但是你又一定又会觉得有另一种感觉，但是没什么说不好，我帮你说出来，那就是又觉得很开心，因为某程度上我们都觉得年轻人啊，尤其我讲过很多次，大学如果您有幸读大学的话啊，这大概是你人生中本来少数。应该最自由、最开心、最放松的一个阶段，之前的义务教育给的压力一下不见了，未来的工作生活又还没开始，那这段期间呢，应该好好的全方面的去发展自己，甚至是宠爱自己的。那么，而做这样的事情，我觉得完全不伤天害理。当然，到最后我们看到造成了很多路面堵塞的情况。为很多必须往来两座城市之间的市民带来了麻烦，那是另一码事。但是本质上，一个学生如果他半夜他觉得好，我现在决定骑车去开封了，50公里路，我觉得是个好像很疯狂，但是又很开心的事情。我以前也讲过，我念大学的时候也干过不少这类的事情。那不过这个事情由于已经事过境迁，将来再有同类事件的话。我们再继续接着聊吧。但是从这个事情呢，我想引申出另一个问题啊。这个问题是什么呢？因为正好就这两天又出了一些年轻人，一些学生想要去展示自己的青春，那么想要做些好玩的事情，结果带来一些问题。那就是11月17号，在云南的大姑牛山啊。那么就有一些年轻人在山上半夜爬上去，又为了看日出的云海。我们知道这个山最近很火啊，很多人上山等着看日出云海，而且这个山很美。但是没想到这些上山的游客主要是青年人为主，据说还是学生为主啊。那么为什么我们知道是学生为主呢？或者青年为主呢？是因为当时有很多参与的人。还在抖音直播，或者事后分享在了社交媒体，比如说小红书上面。他们在山上半夜很冷嘛，我们晓得，那么冷的情况下，他们怎么取暖呢？居然是在山上直接点火烧东西，那么就举起萤火，围绕着萤火又唱又跳。然后呢，我看那些抖音视频里面，他们会说自己要青春无敌啊，年轻人就是要自由啊，就是要奔放啊。那青春的时候就要做一些无悔的事情啊，等等等等，好像跟郑州的大学生夜骑很类似，就是要干些青春无悔的疯狂的事情。结果他们烧的是什么呢？首先，当地山上原来有国家二级保护植物的野生杜鹃，居然被他们当成是枯枝来焚烧，最后导致整座山大面积的严重的山火。这种事情，我觉得就完完全全跟郑州夜骑是另一码事。表面上看，好像都是基于类似的动机，年轻人嘛，去玩嘛，玩场野的，很开心。然后呢，甚至要做一些不合常理、不合常规，但是又好玩的事情，才叫做开心跟青春，这很正常。可是问题是，我很好奇，为什么这些上山的年轻人没有一些基本的上山或者野外践行的常识？那个常识是什么呢？平常我们要在山中践行或者是荒野漫游，最要紧、最要注意的东西就是不能够破坏原有环境的一草一石，在一切情况下尽量避免触碰跟影响这些地方原有的自然环境，那更不要说在野外的山上放火这件事情。在这么干燥的天气底下，那么在山上放火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呢？这怎么可能不知道呢？ 然后他，你说他们不知道什么叫野生杜鹃，看不出来那些是受保护的植物，我想这个不是常识啊，我觉得还能理解。但是我刚才说那些事情是我不能理解的。再来是什么呢？就是后来面还被当地的村民，因为村民赶上去救火扑灭这个火场，结果发现当地留下了大量的垃圾。你去野外旅游践行，不能够留下不可降解的垃圾，这难道不也是常识吗？而这么没有常识的事情他们做了，结果还要自拍下来，还要出片啊！我们真是中国人，一生都是要拍片，一生都是要出片，一生都是要分享，哪怕自己再愚蠢的事情都要拿出来分享。当然前提是并不知道这么做很愚蠢很缺德，分享了再说。结果现在被大家网民人肉搜索，被大家去骂，然后这些人呢就急急忙忙的在删去他们在网上留下的这些痕迹。但是现在事后当局已经说得很清楚，要追踪要调查，那么要追责，那这个结果应该会相当严重。从这个事情我想讲一个什么事儿呢，就是说有时候啊，我们今天能够看到我们有一些我观察出来的，这些年偶尔我会提到的，我们中国的一些很特殊的一种情绪逻辑。这个逻辑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好像总是很容易很强调我的青春，我的自由，我的生命，我的经历，我所承受的痛苦，而忽略了身边其他所有的人事物。这个世界无非是我存在的背景而已，真正重要的是我在这个世界当中，这个世界只是我的一个单纯的一个背景，一个舞台，是用来展现我的一个空间。又或者反过来讲，它是一个反过来坑害我的，这个世界是对我有仇视的一个巨大的他者。而我跟世界之间的关系，无论是你把它当成舞台背景，要让你在它上面闪闪发亮，还是说反过来，你觉得你被这个世界，压得透不过气，它是一团巨大的阴影。这两种情况下，你跟世界的关系都不是你在世界之中，都不是我在世界之中，而是世界跟我是个断然分开的一个他者，我对他没有任何感情的联系，对他没有任何直接的一种感应和共情的能力，更不要说对这个世界中存在的无数的其他的个体了。我不知道您是否明白我的意思啊？我可能说的太抽象了，没关系，反正我们星期五还会接着谈，因为这就直接涉及到我礼拜五想说的事情。就是最近这么一连串的所谓的报复社会，因为个人的生活的不如意，个人的一些想不开，有少部分人就做了一些去伤害无辜的他毫不认识的没有关系的一些对他而言是无名的一些弱者或者社会群众的事件。那么这种情况你不觉得这个逻辑是很相似的吗？就是无论你放山火也好，还是你去开车撞人，撞些你不认识的人也好，就是这里面要紧的是我，其他身边一切都叫做世界，都叫做社会。我才能够无差别的去报复的前提就是，对我而言，这些人跟我无缘无故，无仇无怨，没有任何的关联，但是他们都是世界，他们都是背景，他们都是他者，跟我没有任何的关联，但是我仇恨，我不开心，他们就是压迫我的那个巨大的势力，那个集团的一部分，他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有责任要来承受我的怒火，我的不满，我的痛苦。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奇特的一个逻辑，而这样的逻辑背后当然有这些年发展出来的一些的思考世界跟个人关系的一种模式，一些跟我们的教育跟我们的文化相关的东西。那么现在很多朋友也会说到啊，这个我看我们这里有很多人留言说，我们能不能谈一下这些所谓的报复社会事件。这个事件其实我们讲了很多年，我做节目以来，在内地做媒体节目以来，二十年来其实偶尔就会发生，只不过最近好像稍微密集，我已经讲过很多次，但是还是值得再讲。 因为同样的逻辑没有变过，而在现在的社会条件下面，它可能发生的机会恐怕还会越来越多。因此必须说一句我心目中我心里面我很坦诚的说的一句话，但是听来很难听的一句话，就是在现今的社会条件，在现在的经济状况，在现在的情绪环境下，依照同样的逻辑同样的动力推演下来，这种事情其实我们都不应该意外，它就是会发生的。甚至很有可能，尽管我们不愿意碰到，不愿意听到，不愿意相信，但是它很有可能还会发生，甚至以别的形式展现出来。例如另一个问题，有一位朋友大胆在此，你说可不可以说说广州最近的大范围毒狗事件，对象的柯基走了，上网看到很多狗狗包括工作犬抚慰犬也中了招，为什么有人甚至有群人下得出这样的手？看评论说去年成都也有类似的事件，看到这类新闻总是坐立难安，时常会觉得这是个对弱者不够友好甚至不够良善的社会。去年一度想润去瑞典，但润走又好似掩耳盗铃一般，无法改变我出生成长有非常多羁绊的地方，还是有这些事情存在。请问我们普通人在这样的事情可以做些什么呢？那另一位我们的老朋友啊 Elena Wong， 你也说最近这些投毒事件死了很多小动物。我之前觉得随着时代进步更新的年轻人新的思想跟意识受教育的这种变化，人跟动物在国内的和谐环境会越来越好，但现在很明显看出来不是这样。其他的我是另一个，就我是80后，我记得我小时候小动物尤其是猫猫狗狗的生长环境并没有这么恶劣，想听我聊些这方面的事情。而我自己在小红书上面发了一些帖子，为这些死去的小动物发声，招来很多人恶意的辱骂，现在很多环境都觉得已经不是悲观了，是有一些绝望。首先我想说 Elena， 其实你说你是80后，你小的时候正是我在做媒体，我已经开始做媒体的时候，我记得那个时候其实我们内地也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只不过那时候可能你太小没关注到，而那个时候并没有像小红书这类社交媒体让你上去表达你的意见，然后也同时让你发现原来这个社会这个国家是有这么多人会觉得你为小动物发生是件不对的事情会要辱骂你，其实当年就有了，我就见过这样的事情。所以你不要悲观不要绝望，因为这个事情本来就是这样，它从来就是这样，只是你过去没注意到。当然同时我觉得可以乐观的是，正有很多像您这样的时代的青年啊，你的观念跟刚才我们念的那位朋友的你们的想法其实也越来越多人在共享了，不是吗？我很记得我20多年前初在媒体上在电视台上讲这些事情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在内地的媒体里面我是更被忽略的，这种声音觉得要关注动物，关注动物的权利和人的关系，我也常常被骂的，而骂的东西跟现在差不多，都是人都还没照顾好，人的权利都还没得到保护，你去关心动物。那么也就是说我们很多人比起20年前他仍然觉得我们人的条件没有变得更好，那这恐怕是个真实的问题，也是个巨大的问题，对不对？好，但是问题是我总觉得啊，我以前讲过太多次了，一个人如果他能够关注到身边的小动物的福祉的话，那这个人多多少少也就极有可能更容易共情到我们社会中其他人的福祉。一个人如果把自己的对人的共感同情的能力限制在动物的边界，比如说小狗小猫他觉得是无所谓的，或者看到他们莫名其妙无辜的被毒杀被虐待被伤害，他都可以无动于衷，甚至反过来还要攻击为这种情况讲话的人的话，我有点怀疑他在现实生活之中对其他人的处境会有多少的共感能力。因为我们人的同情心恻隐之心啊，是会不断扩展的， 你可以不同情小动物的处境，但是假如你对于想要关注这些问题的人，想要帮他们人，你都不能够接受的话，那么你的同情心本身发展的能力有多强大呢？这是一个问题，这是我常常有的一个问题。那这些赌狗的事件，又跟我刚才说的开车撞人、拿刀砍人这种所谓报复社会事件有什么关联呢？有的，因为根据过往的一些的调查，很多时候这些是无差别的去毒害小猫小狗的人，他并不是，当然有一些啊，他是真的很讨厌这些动物，他是看了这些动物就烦，或者他自己受到困扰，比如说他家门口前面有狗屎啊之类的，有些缺德的狗主不收拾这个动物的排泄物，或者流浪猫狗拉下来的东西让他无法忍受，这是有的。但是也有一些其实也是把它当成一种对社会的报复，就他心中满是仇怨，但是他要找一个比他更弱小、更容易下手的地方来发泄。他不开车撞人，那他就毒害猫狗。那这种事情相对而言，总还是比较技术上比较容易的，也比较少受社会关注，对他带来的直接影响也会更少的。以前是发生过这样的案件，调查结果是如此的啊。那所以我觉得这背后的逻辑也是一样的。不过话说回来，我想讲一个人要能够有广泛的同理心、同情心，并且还能够在日常生活中展现出来这样的态度，或者对他的理解不恐惧、不陌生等等，其实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容易。我们现在坐在房间里面，躺在床上听节目，这么想会觉得，我们每个人都会肯定觉得自己是个有同情心的人，能够关怀弱者的人，能够了解到其他人感情的人。但当你真的被抛掷在某些处境的时候，那个情况是很难讲的。例如这位朋友叫回到未来，你说我现在在美国生活，中产阶层，自认为是左派，遇到一个事情让我怀疑自己是不是真的左派，还是叶公好龙。我和妻子在夏威夷玩，要坐2个小时的公交。我之前在美国从来没有坐过公交车，公交车上只有我和妻子是游客模样，其他乘客有背货物的小贩、普通建筑工人、行动不便的老人、宿醉的 homeless。嗑药的半裸男，这2个小时我有一种被他者凝视的不舒服，甚至一丝丝恐惧。我知道我不会受到伤害，而且能理解他们的境遇是结构性的，甚至我以为我早已经理解他们了，但我还是产生了这种异样的感觉。这种感觉让我怀疑我是不是真的左派。更讽刺的是，我和妻子在一个旅游景点下车，世界突然又回到了熟悉的，您打了引号，正常状态。摆满商品的货架，充满冰淇淋味道的空气，和我穿着一样的游客，世界仿佛有一个看不见的墙，区隔着底层中产和精英。中产阶级每天幻想着精英的生活，却又无视底层的苦难。您说的很对啊，这其实你也不要太怀疑自己，或者说觉得太责备自己啊，这是很正常的。你突然离开了你的舒适圈，你进入到那个公交车上面，那里面有一些嗑药的半裸男，有宿醉的 homeless，他让你不舒服，这是很自然的，这是一种人的本能，因为你会觉得不安全，你觉得一个嗑了药的人，一个无家可归的人，可能会有异味，可能会肮脏，甚至可能会不知道为你带来什么事情，你有担心，这是人的本能，这是没办法的。不过好在的是，你还能够反过来理解他们的境遇是结构的。接下来的问题是，假如说你在美国住的这个社区，有这样的人出现了，你们这个社区，你身为他的一份子，你的决定是什么？你们想要做的会是什么呢？是想让他们离开，是要设立更多的栅栏，还是设立更多的门槛，让这些人不会出现在你的社区？还是说你们能够接纳他们，并且想办法去协助他们呢？我提到这一点，是因为几年前我曾经看过一个调查报告，很有趣，就是分析美国的民主党选区啊，就刚刚结束的美国大选，让我们知道原来很多美国民主党选民好像是 忽然才发现这个国家跟他们原来所以为的很陌生。我就看过很多年前这个报告讲的是什么呢？就是说美国好几个被认为是比较左的民主党的社区啊，民主党党员比较多的社区里面啊，或者民主党的选民他们所居住的社区，他们这些地方的教育水平比较高，甚至在一些民意调查之中，他们普遍倾表现出一种左倾的社会意识形态立场。但是有趣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些社区恰恰都是比较贵的社区，就住起来那门槛比较高，那学区也比较好，然后而且他们甚至出现过好几次社区的投票，所在的市政的投票是挡掉了一些他们会觉得让他们不舒服的刚刚您说的这些人的，把这些人给排除出他们的社区。他们认为这些人需要被帮助，但是只不过帮助他们的地点不应该在他们自己住的地方，也就是英文常讲的那一句 Not in my backyard。 那这个情况我觉得这个是我跟您我们可能都需要反省跟常常提醒自己的一件事情。而如今我们在中国生活的人啊，我们肯定将来随着经济的下行啊，我们还会遭遇到身边更多让许多中产阶级不舒适的情况，或者说让我们可能失去中产阶级地位的情况都有可能发生的。那么这时候我们就更能够了解我们刚才说的今天这些社会现象之所以发生的一个很大的一个背景了。我们这有一位朋友叫从06年开始听锵锵的中女，哎呀真是感谢您啊，这位朋友，谢谢您06年就开始听我们做的节目。你说写下这番话的时候，我可能再也无法在社会中获得一份世俗意义上的工作了。我是一家民营小微企业的培训业务副线的负责人，今年4月刚离开体制内入职此处，前两天被老板约谈，说我没有达到他的预期，觉得我的沟通能力不强，自带资源不丰富，专业护城河太浅等问题，要将我辞退。我从30岁就进入到培训领域，今年刚过40，这两天因为腰痛无法长时间坐着，只能在家休养。休养的时候，我脑海中一遍遍回顾与老板的谈话，突然间我有了一个念头，是不是我其实并不适合做培训？这个领域的性质决定了要和各种各样的人打交道，而其实我是一个非常内向的人，虽然为了工作我可以隐藏自己内向的一面，装作健谈和开朗，但这并不是真实的我。回想我过往10年的工作经历，我之所以一直选择在这个领域走下去，或许与喜欢无关，而且因为觉得熟悉和简单，它变成了我能以社会人的身份立足于职场的有效保障，也变成了我能获取更多更好物质条件的方便工具，是我的职业身份。我承认我做培训大体还是开心的，但那些开心到底是来自于可预期的物质回报，还是对这个行业的热爱呢？那些在人际摩擦中产生的精神内耗，是不是就真的可以被克服掉，或者能被物质给补偿呢？我很难回答，也许这又是一次为我自己的懦弱找的借口。年过40了，能进入到职场工作的机会越来越少，加上腰痛缠身，我也许就将在今年年底对我的职业生涯按下暂停键，虽心有不甘，却也只能强迫接受。但是如果我这刹那的念头万一是正确的，是真的我的内心想法，那这个暂停键会不会是一个新的契机呢？我大学和研究生学的都是语言文学，从小我对看书有超乎寻常的热情，直到现在我都觉得从文字上更能够感受到一种思辨力，但我一直觉得去从事文字工作太难。20岁出头的时候我考过翻译资格证，但失败了，所以我一直不敢再进行这方面的职业规划。但我很清楚记得，明明在为数不多的几次会议翻译上，我为自己清晰表达而开心不已，明明在痛苦了几个晚上完成一篇翻译稿之后而欢欣雀跃，这些都是没有物质回报的。 这几年因为工作的不愉快，我看了几本社会学的书，尝试从书中寻找所谓结构化问题到底是什么，他们是不是造成我工作经历不愉快的原因，我还是拿不准。在对待工作上，我想对自己说，诸事随缘，不勉强，不强求。不知道这是不是也是一种对生活无可奈何的最后抵抗。还有就是，到底什么样的工作会成为我一生的志业呢？非常感谢您的留言啊！从06年开始听锵锵的中女，我其实说实话并没有太多能够帮助你回应您的地方，但是我只是很单纯的想把你这番话讲出来分享给大家。因为您的工作之所以现在演变成这个情况，我不认为只是像您的老板跟您说的一样，是您的工作表现等等等等。事实上，从您的这个文字非常通顺清晰的这个留言来看啊，您应该是有一定的沟通能力，哪怕这是您要装出来也好。我觉得会不会是跟我们今天很多人面对的一样，其实就是社会环境、经济环境的变化，使得很多公司行业、很多行业都要开始收缩，会不会是这个原因呢？那当然，这可能是我冒进的猜想了啊。但是回过头来讲，我觉得您这个时候40岁的时候，在今天进入职场很困难的情况下，发现自己来到了这个关头，然后重新思考自己有没有一种新的可能性，并且您这么爱读书，这些年又看了一些社会学方面的文字啊，我觉得这些都是让我觉得很佩服您的。而在这个时候，假如您能够转化心态，认为这是一个新的契机，无论它接下来的结果是好或者甚至是坏的话，您都愿意这么看待它，并且准备它，并且面向它，我觉得怎么样都是一个好事。我只能在这里鼓励您，希望您能够找到自己新的人生志向。那至于这样的志向是否必然和职业相关，说实话我觉得真不一定。有些人像我热爱自己的工作，但是我常说这是我的幸运，我喜欢的事情恰好就成为了我做的事业。也有一些朋友呢，他做的可能不是他本来喜欢的事业，但是做着做着他在里面获得了成就感、满足感。哪怕我以前常讲，我一位朋友开公交，他本来是不太喜欢的，但是后来他开着开着越开越上瘾，越觉得这事儿太有意义，我很替他高兴。还有一些朋友是无论如何都不能够在工作中寻求满足感，但是我们人应该还有一点自己的业余生活吧。而业余生活当中，我们看到有些人在业余的领域玩某样东西玩得特别好，可能是玩游戏，可能是玩模型，可能是插花，可能是种一些小盆栽小植物，或者做饭，这都是能够让我们找到一种人生寄托的渠道跟途径，是不是呢？那么但是首先我先祝愿您没有至少物质生活上的太大的动摇和焦虑。那么在这个情况下，不妨放胆去追求自己面对的新的人生啊。来一个轻松点的一个话题啊，有位朋友叫星星三的小柯基，好可爱的名字。最近开始试听八分半，想不请自来分享一下最近喜欢的一些番剧。以前我也非常喜欢看时事，偶尔喜欢做些解读，可最近各种议题争端不断，战争极有不明朗的经济前景，让我变得容易焦虑。直到某一天我打开了一部动画番剧《葬送的芙莉莲》，里面温柔细腻的笔调让人忘了这是一部冒险者需要踏上征程和魔物作战的冒险。芙莉莲和辛梅尔的交集跨越了长生不老的精灵和人类种族差异的情感纠葛，让我开始反省自己是不是太过关注外部的信息，反而忘了和身边的人度过一个个平凡的夜晚。我也真的想认真思考和准备迎接一个小狗来到我身边，又开始意识到比起在意狗狗的生命比我短暂，但是它的每一天和我的每一天是不一样的。虽然这个故事做了很多简化，甚至被诟病为脸谱化，但是在面临空前分歧和技术革命的路口看到这部番剧，让我依然感受到了某种哲思上的启发。因此呢， 斗胆在这里，您别这么客气啊，向博学的道长推荐这部剧。如果某一天某一个平凡时刻，道长也能从这部番剧里感受到一些宽慰和感动，我也会觉得很高兴的，真是太感谢您了。哎呀，您知道吗，我也很爱这部番剧，我也正在追他的原著漫画啊，那么还没出完嘛，还在继续连载。我事实上我之前跟我的同事说过，不如我们找个机会聊一聊葬送的福利莲吧。啊，我们好久没说漫画跟动画了，对不对？应该找个机会谈，我很喜欢。而且您刚刚讲的话给我一个很大的启发。对啊，福利莲和新梅尔的这个交集和感情，不就像是我们人和猫狗或者我们养的宠物之间的这种交集和感情吗？明明我们在养宠物的时候都知道这个宠物会一定先我而去，除非你养的是乌龟或者鹦鹉，但是我们仍然不介意，仍然那么爱它，这是为什么呢？寿命的生物的物种不同所带来的生命的长度和限制的不同，是否真的能够隔断某种感情的发生呢？啊，这是我看这个剧的时候倒没想过的事情。非常感谢您的分享，您看，朋友们的来信和留言就是这么有意思，让我每次都学到了很多东西啊！谢谢，谢谢。最后我们来一个跟佛教相关的常识问题。这位朋友叫中国男足，这个男是困难的难，天了，太狠了。不然昨天中国男足踢日本队虽然还是输了，但是这可预期嘛。但是你看到中国男足现在有点变了，说实话这个精气神起来了，对不对？对，别把中国男足叫成困难的男足。好，你说我不知道这个问题问您是否合适，因为跟佛教相关，我还想咨询你或者其他信佛的朋友。我前两天出门到另一个城市，在酒店遇见一个和尚，我一向没跟出家人打过交道，点头示意后他直接招手让我过去，说有几句话跟我说，我出于对这个身份的尊敬就过去了。然后他就跟我简单说了要跟上级搞好关系啊，人脉决定发展之类的，随后给了我一张金闪闪的卡片，说是祝福我，我问要不要钱，他说不要钱，然后让我加了个微信，让我有空去九华寺三上香。最后走之前他还是拿出一个收款码，具体说什么我忘了，反正就是让我意思一下，我感觉有点被套路了，就转了100块钱避免尴尬。他笑了一下说佛家讲求369，转个369。我赶快说我车来了，来不及了，以后补上，就走了。我其实是想问真正的出家人会不会一见面就找人要钱。不好意思，这个问题有点低级，因为我确实不懂这个里面的情况啊。好，简单的讲啊，就是首先呢，一位真正的法师呢，出家人如果是守各种，比如说汉传佛教里面守汉传的比丘律的话啊，很难想象他会说要让跟你说这个要搞好关系，决定人脉，人脉决定发展这类的话，这不像是一个出家人平常会讲的话。而根据律法啊，比丘的律法啊，出家人是不能够主动跟人要钱的。我们平常说，哎，不对啊，也有些人托钵化缘啊，特别是在我所学的南传佛教国家，请注意啊，那个不叫做，我们以为托钵，很多人就以为就是乞讨，好像化缘就是像乞丐一样，这些和尚法师在街头呢拿这个钵让人往里头塞钱，完全不是这样。在南传佛教国家里面，托钵出来接受信徒供养这件事情，它是定时的。如果你在寺院，你是定时的，如果你在一个寺院里面，你是集体的出家人们早上固定的时间出来，而这个社区这个村落里面相关的信徒则在早上这时候准备好供养。我们叫这个叫供养啊，其实在佛教徒的概念来讲，这个出家人托钵出来接受供养，不是他来跟你乞讨什么东西，不是这样子，恰恰反过来，这是如果你能够供养法师，这是你的福气，而不是他来求你，这个上下关系别搞错。所以为什么你看那些供养人在南传佛教国家，比如泰国，他们是跪在地上或者在地上从下往上放食物进那些钵里的。好，再来第二个问题，钵里面是绝对不放钱的，这是犯律法的。 如果你甩硬币甩钞票到这个钵里面，这是对出家人极大的羞辱。而出家人的钵，如果他真的托钵的话，是不能够有钱丢进去的，这他犯戒的，他不能够收这个钱。在某些的戒律，在某些比较严格的要求下，甚至他手都不能够摸到钱的。他要拿的东西只能是什么呢？钵里面能放的是什么呢？那就是食物、必要的药品、必要的清洁用品跟必要的一些布而已。衣服当然他是不能拿，因为南传佛教的出家人的袈裟都是接受供养或者是自己编织的嘛。那么当然也有例外，比如说有些在森林里面修行的一些游行僧呢，那么他可能出来托钵的时间就不能够那么固定了，基于他的环境跟状态。但是大体上我们都能够知道他是不能要钱的。在汉传寺院里面，由于汉传的寺院都已经本身有自己的财政来源，有固定的供养，因此更加不会出现这种出家人出来在酒店里跟你要钱的情况，这是绝对不会的。所以我从这里可以断定，您说的这一位呢，他要么就是个假的出家人，要么就是一个犯律的出家人。好，那这种情况该怎么办？我举个我自己的经验给您啊，我以前也试过好几次，这种情况我也遇过，但是呢，我也是笑笑的，照样对这些我心目中觉得很可疑的法师呢，做着很合乎律法规定的我们佛弟子对出家的僧前该做的礼仪，我都照做，然后他要钱我也会给他，我也把他诚心的把他当成一种供养贡献给他，哪怕他很有可能是假的出家人，我也把他当成真的来供养。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佛经里面就曾经记载过，以前曾经有人假装成沙门，穿着沙门的衣服，因为当时觉得做佛陀的弟子是很受尊重的一件事情，那么穿着佛陀弟子穿着袈裟扮演沙门，甚至在那个年代在印度，你作为一个沙门在村落里面本来就很容易受人尊重，至少你生活上能够得到供养，那么他这么做。但是啊，那么当时就有弟子觉得这是不是不对呢？他是不是骗人呢？可是我们不会知道这件袈裟跟他的缘分。佛经里面的故事就是那个骗徒，他因为穿袈裟穿久，后面一个缘分就是使得他竟然开始觉得自己要对得住自己穿的这件袈裟或者沙门的服饰，然后忽然有一天动念转念，居然真的开始认真修行，认真学佛，认真拜师，后面还真的证成道果。也就是说他能够披一件袈裟，哪怕他是个演员穿戏服一样穿它，但这对他而言也是个好缘分。那么他如果跟我觉得要我转钱给他，我转给他现金给他行，我祝他有一个好缘分，能够有一天弄假成真。好，那么我们今天这节番外到这里啊，就差不多了。现在要先预告一件事啊，就11月29号啊，这个我们有一场歌友会了。这次歌友会本来觉得在广州做完就不用再去深圳了，但是这一次非常感谢深圳的前沿书店的邀请，我们11月29号晚上7:30，甚至礼拜五啊，我会在前沿书店来一场809000歌友会的返场。深圳呢，当然是这改革开放后3个10年非常有代表性的一座城市，有很多别的地方不能够亲身体验到的亲身经历和故事。我在这次跟以前一样，恳请在深圳的你啊，带着你的故事来到现场，和我们大家分享你独特的记忆和经历。具体的报名信息呢，应该已经放在详情页了，如果有任何疑问都欢迎找我的同事来查查看。那11月29号晚上7:30，深圳的朋友们，我们深圳湾见。那么最后呢，我想请你听一首歌，好久没听广东流行歌曲，香港流行歌曲。那正好这两天呢，香港我很多朋友都在重新翻热了，传回这首老歌，那我就介绍给你听吧。这首歌呢，就是1988年出来的一首歌，叫做《但愿人长久》，是香港的歌手啊卢冠廷作曲，他的妻子啊唐书生填词。哇，说到这个唐书生也是个传奇人物。 他填词的功力真的很深，可惜很多内地朋友对他不了解。他满门啊都很厉害，比如说他的堂兄唐书坤是个香港非常有名的时装设计师，当年前辈级的人物。他的堂姐唐书璇是香港影史上最重要最有创造力的导演之一，但作品很少，那么后面也都隐退了。那卢冠廷呢，则是香港一个老牌歌手啊，那么在美国就已经开始创作音乐，他走的路线在当年的香港流行乐团里面是非常非常独特的。他的嗓音一开始被很多人认为是无法接受的，因为他带了一种美式的民谣的唱法带进传统的粤语歌曲里面。那这首歌《但愿人长久》就到了今天都成为很多时候我们凭歌记忆的一首歌了，那么我也送给你，那么请你陪我一起听。 这夜阑静处，独看天涯星，每夜繁星不变，每夜长照耀。但愿人没变，愿此生长久，每夜如星闪照，每夜常在。漫长夜晚星若可不休，问人怎么却不会永久。但愿留下是光辉，像星闪照，漆下漫长夜。但愿人没变，愿此生长久，每夜如星闪照。漫长夜晚星若可不休，问人怎么却不会永久。但愿留下是光辉，像星闪照，漆下漫长夜。漫长夜晚星若可不休，问人怎么却不会永久。但愿留下是光辉，像星闪照，漆下